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不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正当陈宇几个人讨论此欧时之际，刘老板为他们引荐了一个人，胡克，而且告诉他们胡克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此欧时。刘老板说，很好，这位胡克先生对你们这些日子讨论的这个项目很有兴趣。是的，我很有兴趣，胡克先生说。李先生，你认为此欧石一般是被埋藏在大西洋底的吗？陈宇反问。 等一下，胡克先生，你是做什么的？ 怎么，你怀疑我的身份，或是在质疑我的能力？ 怎么说呢？ 是的。 胡克先生无奈地摇了摇头，笑着对刘老板说， 看起来他们对我并不信任。 刘老板说， 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位胡克先生，他来自美国迈阿密，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物理系和化学系，是物理和化学的双博士。 不，我对他的学历并不关心，到你这儿的人有点高学历也不稀奇，关键是我要知道他在这里是做什么的。 陈宇不依不饶地问。 胡克先生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了，你们既然见过此欧石，告诉我此欧石是什么样的，你们是在哪见到的？ 肖恩说，在 EIPU6 上调查潜行者的过程中，我们去了大西洋上的一座小岛，大概是百慕大地区，我们就是在那里发现了此欧石。这是一种非常易碎的晶体，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任何防护去接近此欧石的话，是会送命的。 为什么？ 因为此欧石本身具有很强的辐射。 整个房间内都陷入了沉默，这位胡克先生和刘老板互相望了一眼。 此欧石有怎样的属性？ 胡克又问， 如果要开采的话需要哪些条件？ 这个雌欧石一般体积都很大，通体呈白色透明，有的是淡粉色，我们见到的至少也有一个人那么高，最多可以达到三四米高。而且雌欧石内会有辐射，这种辐射产生的射线目前还不清楚，当初我们几个人为此险些丧命，我猜测也许是伽马射线。如果我们遇到了体积较大的雌欧石，千万不可以切割，因为这样很可能会释放更多更强的致命的射线。对，我记得当初我们在岛上见到雌欧石的时候，就感觉浑身难受，头晕目眩，我估计释放出来的射线最起码也有1000欧姆左右。王腾说，后来在医院里治了很久，医院也费了很大的劲儿，在干细胞上做了很大文章，不过我们也因此得减寿好几年，因为射线对身体的影响，医院还不断激活濒死细胞，让我们体内的细胞短时间进行分裂。要知道人体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反正我也不懂生物学，总之能保住一条命就算幸运了。我们都是经过2次强力辐射的人，到现在还活着，这就是个奇迹。陈宇说，我们希望你们的医疗设备能够根治我们身上的病。胡克先生和刘老板听着也只是将信将疑。刘老板问，医生是否检测出你们所受的是哪种射线？当时有医生说是伽马射线，但也有医生认为是伦琴射线。李耀杰说，所以我们也不敢确定。按照医院的说法，我们身体里所产生的反应以及对我们体内受到辐射的探测，还无法完全确定是哪种射线。虽然普遍偏向于伽马射线，但是并不能100%的确定。总之我们体内的细胞发生了重大变化，王腾说，后来我们穿越虫洞受到辐射，就再也没有利用干细胞的技术了，只能靠药物压着。肖恩手里玩弄着桌上的一把折扇，摆出古代中国文人的样子说道，总之要挖雌欧石，铲子刀具这些东西是肯定不能用的，这毕竟不是在挖煤，得找个非常温柔细腻的大力士，最好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考古学家或是盗墓高手，还要让他们穿上防辐射服，把这些雌欧石一点一点搬进一个能隔绝辐射的保险箱里，最后存到罗斯柴尔德家的银行里。胡克先生和刘老板又互相看了看，仍旧半信半疑。胡克先生说，毕竟雌欧石是传说中的东西，最起码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你们五个人见过，如果你们能通过测谎仪的检测，我就相信你们说的话。刘老板说，抱歉啊，你们曾经是调查潜行者组织的人，所以为了做好防范必须如此。他们几个人互相看了看，王腾问，哎，是都测呀还是只挑一个人测啊？都测，胡克先生说道，随便你们，你们准备一下，我带你们去。刘老板说，慢着。陈宇突然说，胡克先生，说实话，你们对我们还有所怀疑，我们对你也是如此，你在潜行者组织里究竟是做什么的？胡克听了颇为恼火，陈宇的咄咄逼人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说，你们体内有辐射，最好小心点，如果能找到雌欧石，你们正式加入组织才能获得治疗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把这个机会给搞砸了。说着他瞪了陈宇一眼，陈宇哼了一声，对胡克先生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翘着二郎腿坐在旁边。王腾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请原谅，我们心里 还不太愿意加入潜行者。毕竟我们之前是时空安全局的人，加入你们最重要的是为了活命。当然，我也必须承认，这里环境不错。肖恩说道。 哦，对了，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艾琳娜问，你们已经派人回到过去，进行第二轮的暗杀。那么一旦回到过去，改变了过去的历史，那我们的轨迹也会跟着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即便到时候加入了潜行者组织，但最终还是会因为改变历史而改变后来的所有轨迹。 刘老板笑了起来，这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有能力剪断时间线，不过具体的原理暂时和你们说不清楚，总之这一点你们完全不用担心。 几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一旦改变了过去，未来会连续发生各种变化，时间线连绵不绝，怎么可能剪断？ 然而看着胡克先生和刘老板露出的神秘而得意的笑容，他们知道一定内有玄机。 胡克先生和刘老板离开了。到了下午，刘老板带着他们去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放了一台测谎仪，胡克先生已经坐在里面等候多时。胡克先生说， 女士优先，就让这位小姐来测试一下，请你们四位在外面稍等片刻。 过了片刻，艾琳娜出来了，她只是冲他们点了点头。接着是李耀杰、王腾、陈宇和肖恩，他们轮番测试了一遍，每个人最终的测试结果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无论胡克先生对他们提出任何古怪刁钻的问题，他们都能坦诚地回答。在回答中，他们坦诚地表明自己为了活命愿意加入潜行者组织，也愿意放弃自己的任务。他们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求生的欲望，每个问题所显示出他们的状态都是很平常的，没有异常波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们已经回宾馆去了，胡克先生和老板还在这间办公室里分析他们的测谎结果。 他们要不然就是真的，要不然就都能够控制自己。 胡克先生说， 测谎仪也不能确定他们说的一定就是真话。对，还是要派人和他们一起去，如果他们有什么异动就直接干掉他们。 胡克点点头， 我会跟着去的，我希望他们说的是真的，这样能给我们提供新能源。毕竟关于亚特兰蒂斯和磁欧石的传说都很有名，也许磁欧石的确能找到。 我也希望， 刘老板说， 之前也有人曾想方设法逃离这里，但最后都死了，他们也不会例外。 如果我们这里发现了磁欧石，那么潜行者一定会派人来控制这里。毕竟潜行者的大本营不在这儿，他们绝对不希望其他宇宙的势力超过他们。 刘老板说， 无所谓啊，我就是来自 EIPU3 的人，与潜行者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EIPU 奈迟早被潜行者控制，关于这一点你我就不用担心了。这几天我会安排人马和他们一起去大西洋， 胡克先生说， 我要让他们当面给我找出磁欧石。我看留下一个人在这里会比较好， 刘老板说， 防止他们中途生变。只有让他们一起才能看出他们是不是愿意真心留在这里，否则他们有可能为了同伴不 不会做出任何异常举动。啊，你说的也对，就这么办。 又过了几天，胡克先生准备好了一艘潜水艇，带着一支由20人组成的军队，加上陈宇他们5个人，准备前往大西洋。陈宇等人对此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胡克先生。当他们来到海边，见到这艘潜艇的时候，发现这艘潜艇的外形竟然和穿越虫洞的飞船一样，硕大而坚固，没有丝毫多余的地方，整个形态呈流线型，通体灰绿色。这是飞船？ 也是潜艇，这是幽灵潜艇，无论任何侦察设备和雷达都无法探测到它的存在。它还具有如同章鱼一样的能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即便是你在它面前都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胡克先生接着说， 与我们随行的是20个人的军队，如果遇到危险的话，他们会保护你们。 王腾看了一眼这20个人，只是冷笑了一声，接着他们上了潜艇，很快就朝着大西洋方向驶去。这20个士兵中有几个负责操控潜艇，陈宇他们5个人就在潜艇里来回走了走，熟悉一下潜艇内的环境。 肖恩说，这让我想起了海底2万里。胡克先生，潜艇里储藏的食物和水应该够用吧？够我们用半年的时间的。 他们来到窗口，望着外面的海洋，珊瑚就在他们周围，鱼群聚散不定，放眼望去一片深蓝。我们大概多久能够抵达大西洋？ 1个月时间足够了呀。 胡克先生说， 这里是太平洋，我们选择的路径是横穿太平洋，然后从中美洲穿过抵达大西洋。 艾琳娜问，南北美洲是连接起来的，我们怎么可能直接穿过去啊？ 海底有通道，就像列车穿过山洞一样，不过我们会先从雷姆利亚州的南面绕过去。 就这样，他们在海底行驶了近20天的时间，途中他们亲眼看见潜艇穿过了东华州的南面，看见了古代的一些雕像遗落在海底。绕过东华州南面之后，他们很快就抵达美洲中心地段，果然如胡克先生所料，他们穿过了一条狭长的海底隧道，从墨西哥下方穿过，整整一天，他们终于在探照灯下看见了来自大西洋的海水。又过了10天，他们终于抵达百慕大。这天，胡克先生主动把他们5个人都叫了过来，商量该如何完成这项任务。 现在说说，我们该如何去开采这种石头？ 胡克先生问。 你们应该有计划了吧？ 当然了， 王腾说，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专门的科学家，但是我们知道此物石具有辐射，我想穿防辐射服是必须的，我们无论到哪座岛屿上都必须要穿着防辐射服，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这些之前都说过了，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草木茂盛的地方就不用找了，因为一般花草都受不了这种磁欧石的辐射，所以磁欧石所在的地方一般都是山洞里、地底下或者是干枯的沙土地。 胡克先生说。 还有吗？ 磁欧石是一种晶体，所以看起来坚硬，其实就和玻璃瓷器一样，用力碰一下就会碎的。 这些你们都说过了。 李耀杰走了过来， 到时候你们必须得听我们指挥，这是非常复杂的工艺，因为采集磁欧石就像是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去拿古代棺材里的宝贝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文物即便是损坏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而且不会杀人。 胡克先生，你之前来过百慕大吧？